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希望这些故事呢能够在您的生活当中让您对医生和护士多一份理解和支持。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地坛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叫做医生也有许多无奈。文章说，尽管目前医学飞速发展，各种疾病的治病机理、诊断要点等逐渐得到人们的认识，但是作为医务工作者，经常会遇到明确诊断的疾病却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去帮助患者的窘境。我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年工作的时候，一个普通的门诊日，我反复叮嘱上午最后一个患者用药的注意事项，并且帮他预约了下午的门诊。给您开的这药啊，早晚各两粒，饭中和饭后得马上服用，在一段治疗时间内最好吃一些稍微油大的食物，这样呢药物吸收的效果会比较好。看见他认真的点了点头，心才放下了。当我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12:30了，可算是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心想着赶紧去吃口饭去，不然一会儿又没得吃了。正当我要穿过走廊的时候，一阵婴儿的啼哭声让我放慢了脚步。顺着声音传过来的方向，原来是一对年轻夫妇正哄着怀里啼哭的孩子，他们疲惫的脸上写满了无助和焦虑。于是我上前关心地问，孩子怎么了？ 大夫，您快看看我们家孩子吧，我们是外地的，赶过来的时候已经中午了，刚才挂了下午最后一个号，这孩子才3个月大，半个月前开始发病，这两天更严重了。 小孩的妈妈焦急地说着，声音有点颤抖。我心里一揪，急步走到旁边一间空诊室门口，招呼他们赶快把孩子抱进来吧。我对孩子进行了全面的查体，这是一个女婴，乍一看和3个月大的小孩没什么差别，小脑袋左右晃着，小嘴不停地吸着自己的手指。仔细观察发现，小宝宝的头顶有一块毛发缺失区，其次在他左耳前方和左颈部位也各有一块皮肤异常，同时左眼球也有一块异样的膜状物。检查之后，我对孩子的整个身体情况已经初步了解了。仔细询问得知啊，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家人就发现他头顶和面部的皮肤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呢也没去管他，以为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半个月以后，孩子开始出现面部抽搐，每次持续的时间大约1/2分钟到2分钟，每天发作5-6次，后来啊次数越来越频繁，最多的一天抽20几次。孩子的父母意识到情况不妙，带着孩子跑遍了当地的医院，做了很多检查， CT 提示左侧蛛网膜发现有囊肿，当地医院就做出了癫痫的诊断结果，给开了一些药物让小孩回家治疗，但是服药之后并没有使其病情有所改善，于是孩子的父母才下决心从河南安阳赶到北京求治。根据刚才的查体结果和孩子父母的描述，我隐约觉得孩子的病情应该不会是普通的小儿癫痫这么简单，这么小就开始发作，而且症状逐渐涉及眼科、内科、皮科等多个学科，很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先天性皮肤神经综合症。这只是我的初步诊断，对于刚刚工作一年的我没有十分确切的把握。正想着，小家伙的哭闹更凶了， 原来啊，家长担心做检查需要抽血，从早上就没有给孩子喂奶。我安慰说，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你们跑了一天也一定累了，先吃饭，给小家伙也喂点奶吧，别饿坏了。已经是下午一点，我还没顾得上吃饭，就匆匆回到办公室，向有着多年小儿皮肤疾病经验的杨海珍主任寻求帮助。听完我介绍完基本情况，杨主任放下没吃完的午饭，也来到诊室给小儿做起了检查来。最后得出的意见和我的初步判断一致。为了不出偏差，杨主任一边翻看一本厚厚的外文书籍查阅资料，一边让我带孩子找仍然没有结束上午门诊的朱学俊教授科内会诊。朱老师是我们科出了名的严谨派，临床经验极其丰富，看过孩子之后也同意我们的考虑，但是还是建议做皮肤活检、头颅核磁共振来协助诊断。而这项有创操作对于小家伙来说，极易诱发惊厥再次发作。两位主任一商量，达成一致，请各科的专家会诊，综合治疗意见之后比较稳妥。这时候时间已经将近一点了，杨主任继续下午的门诊工作，而办公桌的桌上还剩下他才吃了两口的饭菜。对于我们来说，看到他这样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确如此，很多时候医生的门诊几乎整整一个上午下午都没有时间去喝一口水。看到两位专家这样的工作精神，作为年轻医师的我既感慨到无比敬畏，又觉得十分心疼。我将主任的建议告诉了孩子的父母，他们有些迟疑，我明白了，他们一方面担心孩子的病情，另一方面又担心请专家会诊程序复杂，费用不菲。我忙说，放心吧，我来联系专家，你们安心等我通知，其他的不用考虑了。这时候孩子的父母感激的紧紧握着我的双手说，张大夫，这咋谢您呢？而我此刻也完全能够感受到，他们已经把眼前的这位年轻医生当做孩子的全部希望了，顿时觉得自己责任重大。晚上下了班，想起白天遇到的一家三口，我赶紧给两个同在北大医院轮转的同学打电话取得联系，希望请眼科著名专家潘英姿主任和小儿神经内科著名癫痫专家吴希如主任以及遗传专家杨勇主任协助治疗。他们可都是业内权威，响当当的大腕啊。听说孩子的情况之后，这些大牌教授真的让我感动，决定第二天就为孩子进行多科会诊。当晚想着小孩可爱的样子，顾不得休息，咬了几口面包，为明天的会诊查起了资料。在医院的图书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搜索了大量国内外文献，遇到相似症状的病例就记录下来，以便综合对比。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翻阅了诸多相关文献之后，我发现孩子的病与一种叫表皮皮脂腺质综合症，这种综合症的疾病极其相似，是一种罕见的皮肤疾病。1968年的时候，首次有媒体报道了这种疾病，认为这个病为先天性疾病，临床表现可以表现为皮脂腺质，还有智力障碍、癫痫发作、眼结膜血管脂肪瘤增生等等。这个孩子的症状和体征极其类似这个综合症的描述，如果成立，这可能成为世界范围内报道的年龄最小的一例。第二天，小儿科、皮肤科、眼科专家，甚至还有特需门诊的各科专家也都到场了。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足有40多位，而他们没有收一分钱的会诊费用。我仔细汇报了患儿的疾病过程、临床表现以及查到的相关资料的情况，经过专家反复检查，得出结论，一致同意了这一诊断，并且针对这个孩子只有95天这样一个天龄的情况，研究出一套特殊的治疗方案，初步定为先药物控制病情，等孩子长大一点再择期手术切除颅内病灶。拿到了诊断结果和各科专家一起制定的个性化治疗方案之后，孩子的父母几个月悬着的心终于悄悄地放下了。我抚摸着孩子，并嘱咐他们的父母说，回去啊，好好配合治疗，按时吃药。这孩子呢，叫小凡， 父母呢是地方医院的职工。小凡的爸爸王哥是一名骨科医生，平时接触放射线比较多，也许这是小凡得病的原因之一。家里虽然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在小凡的大额医疗费用面前，还是显得有点杯水车薪。时间如白驹过隙，两年过去了，随着小凡一天天长大，癫痫发作的间隔也越来越短，发作的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药物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微弱，有时候剂量增加一倍都无济于事。我也帮忙请示过专家，并转告了专家的建议，并让他们去神经外科最具优势的宣武医院去看看。记得那是去年夏天一个值班夜班的下午，尽管一个整晚都在抢救一名危重患者，但此时却没有丝毫的困意，因为小凡来了，我要去看看这个小家伙。从单位出发之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和地铁，终于到了宣武医院。刚出站口，就听见有人喊：“张大夫，张大夫！”时隔两年，小凡的爸爸居然还能一眼认出我，两双手再次紧紧的握在一起。那个瞬间，我看到了王哥眼睛红了。在去医院的路上，王哥详细的给我阐述了小凡这两年的病情变化、服药情况。我看到他一声不吭，沮丧地低下了头。仔细询问才知道，入院之后，小儿神经外科的国内知名专家已经组织了相关会诊。小凡目前状态呢，手术风险极大，建议继续内科保守治疗，等时局成熟之后方可择期手术治疗。那一刻，我真的可以体会身为人父的王哥此时的心情。在那一刻，我也真正理解了作为一名医生的无奈。我正在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倍感自责的时候，突然发现小凡那双可爱而无奈的小眼睛一直盯着我看，还给了我一个天真无邪的微笑，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感觉充斥全身。太多安慰的话语对于一个脆弱的生命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空洞乏味。临走的时候，我把事先准备好的500块钱和写给小凡的一封信偷偷的放在他的枕头下边，希望这个不幸的小女孩在这么多人关爱的保护下能够健康成长。这篇文章最后说，小凡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名字，可他所患的疾病却让他的人生不再平凡。我作为一个医生站在小凡面前，网友七尺男儿之身显得渺小而无奈。医学发展迅猛，可在千变万化的人体机器面前，我们仍然感受到爱莫能助。什么是医生的职责？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克鲁多的话让我陷入深思，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这样治愈才会多一些再多一些，这也成为我不懈努力的动力。因为有太多的小凡在等待着我们去治愈，等待着我们去帮助和安慰。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呢，向您介绍一篇文章，叫医事感言，在天堂他们一定会谅解的。作者呢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张宁和纪小芳。文章是这样说的，时间如潺潺的流水，静静的流淌于身边，而时钟上的指针总是慢慢的移动，慢的让我常常忘记它不倦的脚步。曾几何时，青涩的我刚刚毕业，第一次穿上圣洁的白衣，成为一名医生。那个时候，我年轻幼稚，自命不凡，甚至以为每一种疾病最终一定会被治愈。但是，当见识了凡人种种，看过生命的无常之后，也知道了医学上终究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和束手无策，而医生也无法次次改变生死。印象当中，当他们第一次默默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相互搀扶着，慈祥而又温暖， 两位老人已经年近七十，脸上的皱纹细密地交错着，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丰富人生。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先生用温暖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我冰凉的手，在严冬的午后无私地传递着热度。老奶奶是微胖的体型，她的腿脚不是很好，因为骨结核自膝盖处截去了左腿，十几年前还患有肠结核，好在经过医院精心的治疗和家人细心的照顾，肠结核得以痊愈。近几年他又罹患了糖尿病及高血压，每天吃药成了必修的功课。老奶奶告诉我，三年前他开始出现了咽喉疼痛，本以为是嗓子发炎，不愿意麻烦家里人，就自己在家吃了几粒消炎药，但是疼痛并没有好转。昨天晚间疼痛明显加重，甚至影响了呼吸。今天一大早，老伴赶紧带着他到医院看病。经验丰富的主任为了进一步明确诊断，把他收入院治疗。住进病房之后，我们积极地为他控制血糖和血压，同时采用抗感染及雾化吸入等多项综合措施。老人家的病情却没有明显好转，因为老奶奶年轻的时候有结核病史，随后我们打算在她的咽部取下几块黏膜做病理检查，依靠病理明确诊断。第一次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老人有点紧张，我便同意了他的要求，让老伴陪在他的身旁。他忐忑地坐在诊疗椅上，一只手紧紧抓住老伴的手，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治疗椅的扶手。在充分局麻之下，我用显微组织钳牵取了老人三块肿胀的黏膜组织。检查结束了，老太太笑着说，哎呦，吓死我了，其实也不怎么疼啊。老先生也松了一口气，仿佛刚才受罪的是他自己。可是结果却显示，老人除了炎性改变没有发现异常，无论是抗感染治疗还是消水肿治疗，老人喉部情况只是仅仅不再影响呼吸而已，所有的检查都没有明确结果。我陷入了茫然，我决定再为老人做一次活检。有时候对局部病变反复多检位的活检才能够发现问题，这就像在大海里边捕鱼，通过多撒网能够增加捕到鱼的机会。于是同样的检查步骤又重复了一次，可是回报的结果还是不明确。该不该再进行一次活检呢？如果再次活检仍然没有满意的结果，该怎么办呢？毕竟活检是有创的检查，难免会给病人造成一定的疼痛不适。现在的医患关系那么紧张，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会不会惹麻烦？如果不做活检会不会漏诊呢？我反复权衡，终于下了决心，第三次拿着有创检查同意书来到了老人面前。老人的儿子40岁左右，疲倦的脸上写满了不耐烦，想是因为骨肉至亲，心疼母亲，难免言语中透着丝丝敌意。他的眼神凌厉，硬硬地问，怎么还要做一次啊？不是做了好几次了吗？有完没完呢？我赶紧解释进一步检查的必要性，可是心里边却是不舒服，没有人喜欢被质疑和轻慢，医生也是同样的。老太太一听急忙说，做就做吧，反正也不是很疼。儿子一听不干了，脸一冷甩了一句，不疼也不行，都做了两次了，这次再做不出来怎么办呢？难道还做呀？是啊，如果检查结果仍然不满意该怎么办呢？要是我的家人连续三次活检都无法明确诊断，我也会愤怒的，也会怀疑医生的能力和检查的必要性。可是医学真的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它还远远不够完美，有那么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得出100%的保证。作为一名医生，绝对不希望自己的病人出现任何问题，毕竟人命关天呢。可是我总不能因为怕招惹麻烦放弃我的病人吧。想到这儿，心里的不适感已经烟消云散。我调整了一下面部发僵的肌肉，尽量放缓声音，调整策略，争取老先生的支持。最终他还是信任的安抚了我紧绷的神经，从容的签了字。 这一次检查结果回来了，喉部的病变居然是喉部恶性肿瘤。这样的结果我不忍直接告诉这位老人，而是换来了老人的儿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老人转到肿瘤医院继续后续治疗。临走前他特意找到我，握着我的手说，孩子，我知道你尽力了，谢谢你。那一刻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了。两年后的一个冬日的午后，我正在医院里的楼道里疾走，一位老先生突然抓住了我。我很快认出了老人，他的握手热情而真挚，一如从前。问过好之后，他异常平静地告诉我说，老伴儿前些日子去世了。虽然早有预感，可我心里边还是咯噔了一下。老人却平和坦然地说，我和老伴儿一直没有忘记你，我们都非常感谢你当初详细检查和细心的照顾。这次来啊，是特意带来老伴儿在肿瘤医院的病历复印件，让你啊仔细看看，这样你就能够多积累一些经验，让更多的病人受益，也会有助于你的医学生涯。听了老人的一席话，我哽咽了。当大家都在抱怨医患关系紧张的时候，这些话如甘露一样滋润着一名临床医生的心。医生和患者真正的敌人是疾病，医患之间只有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一起，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才有更大的期望战胜疾病。那个宁静的下午，我坐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静静地阅读着一份仔细整理好的病历。它不只是一份厚厚的病历，还是我的病人最后的生命历程，承载着患者对生命的全部渴望。午后的阳光柔和而温暖，一如老人的目光缓缓地渗到心里。多年来我们一直非常感谢我的病人，如果没有他们，医学只是纸上谈兵，我的每一部分进步都有他们无私的付出，感谢他们的宽容和理解。可是这些话我还没来得及告诉我的病人，他就离开了。我相信在天堂他一定会谅解的。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节奏快，钱挣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疯狂，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北西跑，黑白颠倒，来来往往，慌慌张张，抽烟喝点酒，天天应酬，家里外头兄弟已经失去自由，事业的辉煌，身体的健康，哪个重要自己衡量。健康是福，健康是福，健康是你生命的基础。健康是福，健康是福，健康是人类。 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块钱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